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七。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冬北京将有超过9000万平方米居民住宅实行热计量收费。 王安顺调研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时强调，举全市之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 本周天气转凉，周三周四有小雨。 网传中高考英语试卷结构将发生改变，市教委回应称，近两年试卷结构稳定不变。 香山发布金秋红叶观赏指南。 本市侦破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制品系列案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北京1500多家供热单位已经陆续开始启动供热系统灌水打压。今冬将有超过9000万平方米居民住宅实行热计量收费，此举将让更多市民享受节能实惠。记者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共有300个老旧低温小区列入改造计划，涉及改造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米，改造管线600公里。本月月底前将完成所有改造工作。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供热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0月底到11月8号，北京市气象部门和供热部门将按惯例启动3次天气会商，视天气情况决定是否提前供热。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9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措施，为落实国务院会议精神，推动本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日前深入生产企业、交易市场、公交场站调研，要求举全市之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努力在质量安全、车型设计、行业标准定力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抢占新能源汽车发展制高点。北京智行宏远汽车有限公司主打生产纯电动、环卫物流等功能车型，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王安顺认真查看了核心零部件实验室和动力电池模组生产线，详细询问了电池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情况。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推广纯电动汽车23200辆，规模全国第一。王安顺来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查看各类新能源车型的销售情况。他指出，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群体的购买需求，提供差别化的服务，推动新能源汽车迅速站稳市场。交通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一些单位正在探索分时租赁模式，用手机系统就能自助借还车。王顺对此予以肯定，指出要加快实现车辆、充电桩、租赁网点的互联互通，将分时租赁打造成公共交通的一部分，进一步推动绿色出行。随后，王顺还乘坐电动公交车来到小营公交场站，查看并了解公交专用充电设施运行情况和建设模式。截至8月底，全市已经累计建成充电桩11590个。王安顺指出，要积极探索在全市党政机关停车场率先建设充电桩，同时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和运营服务模式创新，提高新能源汽车的配套服务能力。副市长隋振江、市政府秘书长李伟一同调研。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昨天推出了一款智能手环，它具备传统手环的基本功能，并且支持交通支付，可以刷公交、地铁、商超、便利店等。同时，用户可以直接在手机客户端为手环充值，免去排队充值的烦恼。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的这款售价168元的手环，大小只有普通公交 IC 卡的1/6左右，重16克。除了传统手环具有的来电提醒、跑步计数、睡眠监测等功能外，这款手环还可以当作公交一卡通使用。在地铁三元桥站，记者来到充值窗口，尝试给手环充值。 你好，可以给这手环充值吗？ 可以， 20。 刚刚我是完成了对手环的充值，整个充值的过程和普通的 IC 卡没有什么区别。进站的 时候呢，基本上在感应区上面两三厘米的位置，我就可以刷手环进站了。同样呢，出站也是比较顺利的。 手环市场总监叶鑫表示，以往乘客进站前需要翻找公交 IC 卡，刷卡时才发现余额不足等问题，佩戴手环都可以解决。 我们使用的是这种有源的射频技术，电源的源，它的支付信号会比较强，特别是在冬天，手环戴的这个衣服里面不用把它露出来，就可以轻松的刷过去。同时呢，我们有这个智能的低电管理，就是当进入低电状态的时候，会关闭所有其他的功能，只留下刷卡功能，能够保证你大概10个小时15到20次的刷卡。 除了可以在所有一卡通充值点人工充值外，这款手环还支持手机端空中充值。现场工作人员演示了充值过程，只用了不到2分钟。 我们可以通过蓝牙连接手环，完了之后就是可以选择你要充值的金额。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用微信支付。 据了解，一卡通公司已经推出一卡通微信充值、拉卡拉网点充值等多种充值方式，近期还将增加手机 QQ 充值等网络充值方式，方便用户的出行和生活。 和上周相比，本周天气逐渐变凉，以多云和阴天为主，早晚温差大，容易感冒。周三和周四预计有小雨，气温也将成为本周最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今天大部分时候是晴天，21度到12度，白天扩散条件一般，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白天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霾，容易发生感冒。脑血管疾病和哮喘比较容易发病，易感人群呢也要多注意防范。虽然今天下午开始污染物的扩散条件不太有利，大气透明度下降明显，不过受冷空气影响，在周二白天空气会重新达到凉的水平，但气温将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和上周相比，本周天气逐渐转凉，一周以多云和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一早一晚的时候气温较低，容易着凉而引发感冒，出门需要穿外套或者夹衣类衣服。周三和周四时预计还会有小雨，温度也将成为本周的低点，最高温将在16、17度左右，最低温维持在10度左右。除了今天白天空气质量稍差以外，本周其他大部分时间空气质量良好。预计本周双休日期间，大部分时间晴到多云，受冷空气影响，周六外出呢需要注意防风。 新闻广播消息，近期网上传言2016年本市中高考英语试题将进行重大调整，市教委对此予以回应。目前2016年中高考考试说明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各学科有针对性的开展了相关调研和论证，所涉及内容并非结果。近两年本市英语试卷结构将保持稳定不变，如果要做出相应调整，必须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写出论证报告，经必要审批程序提前进行教育教学整体部署。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香山公园昨天发布了金秋赏红指南，目前全园红叶平均变色率为20%。据了解，香山红叶变色时间一般从10月中旬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近期北京气温持续偏高，红叶变色的时间晚于往年。公园提示游客，红叶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5点。红叶节期间，请持年季月票和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的游客，在上午6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半两个时段入园游览。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对于残疾人来说，轮椅、拐杖等这些辅助器具是他们形影不离的伙伴。随着本市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辅具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也越来越便宜适用，让广大残疾人生活更加便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残疾人啊，特别是我们双下肢的残疾的这些朋友，最着急的就怕有人敲门，架拐站起来，然后急促的去往门那儿走，反正我们也走不快，有时候摔了，好不容易走到门口了，客人 说话的这位张先生因为下肢残疾，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不方便， 架着拐或者坐在轮椅上，手解放不出来，无论是提还是拉都没有这个能力。 在本市99万残疾人中，像张先生这样对辅具有需求的大约有20多万人，他们大多面临着跟张先生一样的问题。在刚刚闭幕的辅助博览会上，张先生发现了一款长相类似小圆板凳的智能跟随机器人，他认真地听着工程师宋世峰的介绍。 人走用的时候带着这个东西， 只要像是小腰包一样， 对，只要把它们打开以后，你在前面走，它就会在后边跟着你走，想在哪坐在哪坐。 哦，这只能在屋里头吧？ 可以用到室外的。 在展示现场，跟小圆筒机器人一样达到国际级水平的，还有脑电波控制轮椅。体验者闭上双眼，轮椅在他的意识控制下就能缓缓前行。市残联党组书记郭旭生告诉记者，虽然设计成本比较高，但是批量生产后，这些智能辅具都会以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价格推广。 他是完全就是依靠他的想，他想走往前走，这个就属于高端了，就想给他往下压，慢慢让他能家庭化，能进入到我们普通的社会生活当中。 在研发力量上，本市在全国也有绝对优势，光中关村产业园区就有134家开放实验室，另外还有20多所高等院校也参与进了研发。转了一圈，各种新型智能辅具让张先生眼花缭乱，最后他想预定比较符合他实际情况的智能跟随机器人。 在过去啊，可能是一种梦想，那么现在我们的技术能够实现了。 本市新版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管理办法有望明年6月份出台，届时不光在补贴受益人群和辅具类别上有所扩展，60岁以上的老年残疾人也将纳入补贴，由此真正实现肢体、视力、听力、精神、智力5类残疾人群全覆盖。张先生认为，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不只是辅具的智能化发展，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这样的话就解决了残疾人啊、老年人啊这些不方便的人困难的。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张转玲，女，1954年2月出生，退休医生。她退休后拒绝多家医院诊所聘请，成为社区居民的24小时家庭医生，每天找她寻医问药的人络绎不绝。如果遇到病情严重的居民，她还会告诉他们应该去什么医院挂什么科找什么医生等。6年来，她不论寒暑，24小时义务出诊，为邻居们服务1000余次。 张任，1970年6月出生，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4年10月，张任第一次以音乐心理治疗师的身份进入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成为一名志愿辅导员。他利用音乐治疗的专业技能，帮助成瘾者最终跳出毒品的黑洞。11年来，张任每周都会拿出时间，无偿为那些吸毒成瘾者做戒毒心理康复的志愿服务工作。 北京教育援助拉萨团队，2014年8月，北京市第一批援藏教师52人远离亲人和家乡，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雪域高原，经受着缺氧等自然条件的考验，打造一所藏区百姓心中的优质校。这52人中，有的年逾50，有的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有的老师新婚后夫妻双双来到拉萨，有的老师女儿高考却没能回去看一眼。他们用辛苦的工作和无私的奉献感动着拉萨人民。 高明，男，1970年出生，北京观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8年汶川地震，高明带领3架无人机直奔灾区，他和队员们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了觉，昼夜执行飞行作业，为抗震救灾提供救援信息。通过多年探索，高明让无人机在禁毒中发挥作用，对我国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推动查毒禁毒具有重要意义。 王文元，男，1957年出生，顺义区高丽营镇4村村民。王文元多年照顾非亲非故的74岁邻居，邻居年事已高，无儿无女，因肢体残疾行动不便。王文元为邻居洗衣做饭、打扫卫生，邻居生病时到医院陪护、端药送水，还帮他种地修房。 沈云诗，男，1928年11月出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退休干部。2000年，沈云诗看到报道说，随意丢弃的废电池可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严重污染，这令沈老十分震惊。于是他决定亲自收集处理这些废电池，并开始动手制作回收箱。 还经常骑车出去收，最后统一交给回收废旧电池专门机构来处理。至今他已坚持收回废旧电池15年，总量有数吨之多。 周昭勇，男，1975年8月出生，中央电视台制片人。1999年他来到中央电视台，因工作努力被同事称为拼命三郎。2012年夏天，周昭勇和摄制组徒步4天，穿越了素有徒步生死线之称的西藏墨脱县，感受雨林、塌方区，经历暴风雪、毒虫叮咬等严酷考验，坚持把沿途珍贵画面记录下来并制作播出。因长时间扛摄像机，肩上磨出的多个大肉包至今可见。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市森林公安局日前侦破一起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制品系列案件，涉案价值2439万元。这是本市也是全国森林公安机关迄今侦办的起获数量最大、抓获涉案人员最多的野生动物制品犯罪案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一进入展示被扣押的野生动物制品的房间，记者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40多根完整的象牙以及制品共有804.4公斤，珍贵的犀牛角11.3公斤，熊掌35只，以及盘羊角、红珊瑚制品、穿山甲片、独角鲸牙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堆满了整间房子。经过3个月的侦查抓捕，北京市森林公安局成功侦破一个大型犯罪团伙。市森林公安局刑侦大队侦查员王庆喜介绍， 现在呢咱们看到的就是7月31日案发当天交易的犀牛角，大概是10余公斤，案值呢接近300万元左右了。 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向多元化、集团化方向发展，通过网络联系买家的情况也越来越明显。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负责人表示， 随着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确实会有非法的贸易向更加隐蔽的即时通讯工具去转换的这么一个趋势。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中国项目主任周飞介绍了非法贩运销售象牙对非洲象生存产生的影响。 2013年一年有22000头非洲象被盗猎了，非洲大陆现在整个的野生的象群还不到50万头，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再过20年左右，整个非洲象的野生象群有可能会功能性的灭绝。中国是象牙制品的最大的消费国，第二大是美国。 北京市森林公安局提示喜爱收藏的市民，切勿因一时贪玩以身试法。如果您发现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的线索，请拨打12119或110举报。 重阳节将至，基层法院近日发布，近年来老年人离婚案件呈现明显上升趋势，闪婚闪离以及网恋这些年轻人婚姻中遇到的问题也发生在了老年人身上，让老年人婚姻频频亮起红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一起案件中，83岁的王老先生将65岁的赵女士告上法院，要求离婚。原来半年前，王老先生刚与续弦的前妻离婚，赵女士也就是在那时提出了照顾王老先生的生活。不过，由于缺乏了解，婚后王先生无法接受赵女士的颐指气使，不到3个月，俩人就到了离婚的边缘。基层法院家事法庭副庭长张涛说， 部分老年人再婚不是出于情感需要，而只是想找保姆式的老伴来照顾生活，存在资源交换心理，双方婚姻基础不尽牢固，导致生活不睦。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古稀之年的贾女士和老伴邵先生43年的婚姻却在来自网络的诱惑中风雨飘摇。原来自从学会了上网，邵先生便交上了网友，整天关在屋子里和网友聊天，几乎不与贾女士沟通。一年后，实在无法忍受丈夫网恋的贾女士提出了离婚。张涛说， 离婚的角度来讲的话，存在这种行为，那有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过错。人民法院呢，在离婚的时候处理这个双方共同财产的时候，要以这个保护无过错方作为一个原则。 庆幸的是，由于邵先生幡然悔悟，竭力挽回，法院认为夫妻二人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并没有判决离婚，40多年的婚姻有了弥合裂痕的机会。 法官提醒道，老年人要更加慎重对待婚姻，再婚老人婚前要加强彼此了解，明确财产归属，同时建议子女促使父母双方相互理解扶持，安享晚年。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10月22号，也就是本周四起，公交集团将优化调整10条线路，其中调整线路9条，撤销线路1条。优化调整方案实施后，将方便润丰岭上小区、万柳东路、万泉庄路等地区的居民出行，提高运营效率。乘客可以在公交集团官方网站查询线路调整的具体信息和替换路线。 中国康复医疗机构联盟成立大会昨天在北京康复医院召开，联盟单位将为北京市600万家庭提供专业的康复医学服务，包括宣教、救助、远程照护等方面。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日前发布网络订餐消费预警，提醒消费者切勿订购无证单位加工制作的食品或者来历不明的外卖食品，建议消费者从食品安全量化分级评定等级较高的食品经营企业订购餐食。 为期2个月的第3届中国绿化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市武清区闭幕。绿博园中，北京市投资1400万元修建的北京园获得金奖第一名，另外北京园等5个展园还获得了最优质量奖。 百万市民游京郊、凤凰乡村游、金秋最美乡村休闲路线发车仪式昨天举行，广大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凤凰乡村游 APP 了解京郊旅游精品线路，并享受相关商户优惠。 北京电台筹备5个多月的抢救性专访非遗时光，今天起在新闻、故事、交通、文艺、外语等5个专业广播播出。今天新闻广播资讯早8点节目将播出第一期节目，京中友善口记者牛玉亮，由交通广播记者赵鹏采制，欢迎您到时收听。 京都球侠众信旅游杯北京第5届球迷喜爱的三大球明星评选活动昨天在首钢篮球中心启动，即日起到11月16号，广大球迷可以通过活动官方网站、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等多种方式投票，之后综合球迷投票和评委会投票，评选结果将在年度京都球侠评选颁奖典礼上揭晓。 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2015中国国际教育展将于10月24号到2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届时将有来自新西兰、法国、德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600所海外院校参展，学生和家长可以提前在官网或者微信公众号申请教育展门票，凭确认短信或邮件截屏现场免费换票入场。 2015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于10月29号在京开幕，主会场位于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琉璃厂文化街和北京天坛古玩城将设2个分会场，共设置展览、展卖、论坛、讲座等几10场活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摄氏度。最低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起老众慢听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群租房治理一阵风，长效治理需要疏堵结合。双井桥东没站台，乘客等车险象环生。下面是详细报道。今年4月，北京开展了违法群租房治理工作，效果也较为明显。但是目前在部分地区，这一顽疾又有抬头的趋势。家住朝阳区盛兴家园的吕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里有近百户都是打了隔断的群租房。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听众吕女士曾经向记者提供过盛兴家园小区几家群租房的具体房号，并表示自己多次举报都没有效果。9月28号，记者也曾向太阳宫街道综治办进行过反映。 知道房间号楼号吗？ 1号楼。 嗯，几单元？ 1105-2063，然后还有3162。 当时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进行治理。10月18号，也就是举报过去20多天，记者前往这个小区实地探访。记者首先来到举报过的1号楼1单元10楼的5号房间，但是迟迟没有人开门。不过在楼下聊天的一位大妈证实，这个房间仍旧是群租房。 哪楼啊？ 1单元的。 多少层？ 10层。 那你是九 层？10层是05。对， 这位大妈就在这个单元居住。据她介绍，仅他们这一单元群租的情况就很普遍，她甚至亲自到出租的房间去看过。 我住的那层3居室的，现在是住6间。 记者接着前往另外两个举报过的房间，房子也都在出租当中。记者遇到了一位住在群租房内的租客小马，他们的房子是2室1厅1厨1卫的结构。 这个地方一个月租金要多少啊？ 我这个900。 我看这个屋里面隔出来是1、2、3、4、5间，住了多少人呢？ 前那边是一个，然后这个房间是2个，那个房间是1个，这个房间好像是4个。 政府部门对于群租房一直处于打击的状态，但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存在，导致群租房屡禁不止。小区里面的居民也证实， 去年拆了，今年也拆了的。前脚拆完，后脚它就全都有隔上了。 有需求就有市场，这也是群租房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物业律师包华评论说：“ 标本兼治，我们要解决在北京上班的加薪层的合法的居住问题，要实现我们的社会保障的房屋供给的房源的充分程度以及它的分配的合理性。供给这一块来说，我加重它的一个违法成本。”然后加大检查的力度和举报反馈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北京市质监局网站最近公布公共气电车站台规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部规范对公交站台的设计施工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记者走访发现，很多公交站不符合规范要求，甚至有的公交站只有站位没有站台，乘客等车的时候险象环生。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在广渠路北侧的双井桥东站，乘客只能站在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不足半米的空间等车，一辆接一辆三轮摩的从自行车道驶过，有的还逆行，乘客只好躲来躲去。附近的居民任女士说：“ 就这车， 就这三轮 啊，你看见了吗？就这么过来，你说等车的人怎么待？你看见没有？这还这个时间了，早晨那就更别说了， 后边还一辆呢 啊，那就逆着来了。” 这个公交站有7条公交线路停靠，包括一条夜班公交线路。正在等车的乘客王女士说：“ 哎呀，如果这儿人多了，那怎么站呢？就大家横着站吗？ 就这么横着一直往那边站。” 那这个公交站为什么会设在现在的位置呢？记者联系到公交服务热线96166，工作人员说：“ 咱们设站呢，是经过咱们相关部门批准的设站，但是扩建站台或建立站台都属路政管理。” 乘客们普遍认为，像这样的公交站应该建设相应的站台。记者实地查看后发现，和这个公交站相对的便道上是地铁7号线双井站的一个出口，没有建设站台的空间。如果在原地建设站台，就会占用机动车道或者自行车道，在不取消站位的前提下，往东移动100米左右似乎是可行的办法。记者把这个建议提供给公交服务热线96166，工作人员表示会向上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2009年曾经发布过一个版本的公共气电车站台规范，规定站台宽度不应该小于2.2米等，但是很多公交站并不符合这个标准，甚至有公交内部人士透露，三环路上大部分站台都不达标。新版公共气电车站台规范发布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让公交站台达标，从而合理规划公交线路，提高乘客候车的舒适度，只能拭目以待。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